怀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完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北京的二手房成交均价已经达到6万多块钱的今天，房价的波动，卖房买房的事宜无疑都牵涉着很多人的神经。房屋买卖从选定买卖时机开始，到选定中介机构，无数次的看房，确定房源，买卖双方协商价格，签约，履行合同，直到最后取得房本，入住房屋，整个过程啊，少则2-3个月，最多则有1到2年，无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遇到对方违约，以至于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的话，那更是拉长了战线。在法院所审理的诸多二手房买卖纠纷当中，有一些是常规意义上的，比如说不按时支付房款呐、不配合办理过户啊等等，但是还有一些是超出了常人的理解的所谓的奇葩事儿。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奇葩事儿曾经在二手房买卖当中出现过？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连续2天的今晚判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山后法庭的胡喜辉法官。胡法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 胡法官，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房屋买卖当中的所谓的奇葩事儿哈。房屋买卖的纠纷说过很多，但是也有很多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而且呢每起纠纷啊都不大一样。那么今天您在节目当中就说说涉及到一些房屋买卖的一些看起来比较的让人觉得比较少见的一些事情哈。那么这些事情引发了一些纠纷，那么到底我们在实际审理案件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哎，您呢跟大家来一一说一说。 那接下来呢我就是介绍一下这几个案子的这个主要的情况吧。第一个案子情况呢主要是问题出在这个房屋的土地的性质上，然后它这个房屋的性质是商品房。土地使用权的性质是划拨，但是在这个房主的这个房本登记处是空白。 这是让人听起来很奇怪了。 对。 是吧？ 是。 到底怎么回事呢？ 然后这个买卖合同是17年的3月份买房人跟卖房人签订的，买卖的是海淀某处的一处房屋，然后建筑面积是58、59平方米。总房价款是459万元。 哦，不便宜啊。 对。 59平方米 ,459 万。那一平方米8-9万块钱呢。 对对对。 是吧？ 对。然后当时呢买卖合同当中注明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为出让。 当时呢，这个卖房人呢提交了他自己这个产权证，产权证上登记这个房子是商品房，但是产权证上土地使用性质处是一个空白，但是当时买卖双方都没有特别的这个 留意 提示，对，提示这一点。然后后来呢，在买房人啊交了339万元的首付款，并办理了120万元的贷款之后，双方于这个2017年的五月份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当天，然后是由房管部门告知这个买受人说这个房屋的土地性质是划拨，不是出让。 这个您跟大家说说，这划拨又是什么意思，出让又是什么意思，那房本上是土地使用性质空白，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去理解它这个意思啊？ 它这个土地使用性质啊，比如说划拨的话，一般是这个按照相关国家法律的规定，比如说提供给这个国家政府机关或者一些国有的这些单位使用的土地，它是这个免费提供给这个土地使用人使用的，不需要交纳这个土地出让金。但是出让的话呢，那就是一般比如说开发商建设房子的时候需要向国家交纳一定的土地出让金，比如说拥有这个住宅一般是70年的使用权， 对， 它是这样子，两者还是有差异的。划拨的土地上的，如果说以后涉及买卖的话，一般是需要补交这个土地出让金的。对， 所以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大家如果买商品房的话，这个土地性质都应该是 出让 是吧？不应该是划拨， 对， 是吧？那么也不应该是空白。 对， 好的， 注明你这个土地性质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对对，这是非常关键的。好，那咱们继续来讲这个案子哈，就是在这个办理过户的时候，房管部门就说了，说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那后来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当时啊，房管部门说你这个土地的性质虽然是划拨，但是你现在买卖房子的话，我可以给你这个出这个房本，就是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但是呢，需要这个买房人签订一个声明，声明的内容就是说是本人对这个土地性质是知晓的，然后以后会产生的相关法律后果要自行承担。房管部门要求买房人签这么一份声明，但是这个买房人呢就考虑了，我买的是商品房，相关不利法律后果到底是什么，他有些担心， 对对， 然后就不敢买这个了，所以当时呢当天这个房屋过户的手续也就没有完成。 那到底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相关法律后果呢？ 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买房人呢也是积极的去这个 了解咨询， 对，咨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是以后会出现什么法律后果，然后他就向这个有关的部门申请这个信息公开，然后这个部门呢向他出示了政府的相关的文件，说是确实是海淀区有几个小区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都是土地性质是划拨，但是呢陆续的地上建的房子都是性质都是商品房，确实有这么一些情况，说是如果说是房屋的性质已经是商品房的这些房子，就是说以后不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政府文件里是这么说的，卖房人把这个消息跟这个买房人说了，但是买房人还是有一些担心，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买卖就没有继续下去，接下来就是买房人将卖房人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起诉到法院，要求解约，把自己交付的所有的房款退还给他，然后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的根本违约的情形，就是总房价款20%赔偿他违约金。 那按照刚才您说的，就是其实卖房人还是想卖的。 对，卖房人，对。 而且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向政府部门要求公开的一些信息，那么在卖房人的这个卖这个房子的过程当中，看来也没有向买房人有一些什么故意的隐瞒，也都说了房子的确商品房的性质是吧，土地的这个性质的确是划拨，这些都没问题。 他是有这么一点，后来了解到这个卖房人他其实他也是从前手那儿买的房子，在他跟他前手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关于土地性质的问题，当时就出现了争议。当时呢， 房管局也说你这个土地的性质是划拨的， 嗯， 但是可以出房本， 嗯， 所以这个卖房人呢就说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吧，说如果以后补交税那就补交相关的税费就行了， 嗯， 所以他跟他的前手之间就是这样过的户，但是他在跟这个本案当中这个买房人签合同的时候，但是并没有把这个情况跟这个买房人说一下， 嗯， 导致是后来过户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 哦，他刚开始签合同的时候没说。 对。 没说，但他自己实际是知道的。 是。 哦，是这样。 是这样的。 嗯，好，嗯。那现在是呢，买房人就不想再继续买这个房子了。 对， 啊， 对， 嗯。那卖房人什么意见？那到底要不要卖啊？在诉讼当中他什么意见， 嗯，卖房人当那个刚开始听审的时候是坚持要求双方继续履约的，他觉得这个情况不影响双方的这个合同继续履行。 嗯。 但后来呢就是看到这个原告也就是买房人坚持要求解约。 嗯。 他后来也同意解除双方的合同。 嗯。 说你的这些房款我可以退给你，但是需要一年之后我把房款筹齐了， 嗯， 我才能卖给你，然后不同意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哦，为什么一年之后啊？他不刚收了人家钱不久吗？ 因为这个卖房人他也是卖这个房子为了买另外的房子，就是连环买卖。 哦，明白了。 对， 啊，嗯，他是卖了房子才能有钱买新的房子。 对对，是。 但是他呢，可能已经把新的房子买了，他现在手里没钱。 是是，有这么情况。 哦，哎呀，那这也是很麻烦，嗯，而且呢，买房人要求卖房人支付20%的违约金哈。 对 啊，这个也钱也不少。那法院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嗯，法院最终那个认定啊，就是这个卖房人，你确实跟这个买房人签约的时候，你合同上注明的是出让，嗯，然后你并没有把这个房屋性质就是完全如实的向他陈述， 嗯， 致使后来双方履约出现了这种障碍，你确实就是没有承担如实的全部陈述的这样一种义务。但是同时呢，他这种行为并不构成根本的违约，因为后来了解到这种情况并不影响你们房屋买卖的继续履行，可以出房产证。 哦， 但是呢，咱从一般的这个买房人的心理是吧，确实他可能会有些担心他以后这个影响他的这个房屋， 嗯， 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因为双方都同意解约， 嗯， 然后法院判解除这个合同，判决这个卖房人将已经收取的款项全部退还给这个买房人， 嗯， 同时承担了不到150,000的违约金。 哦， 没有按照那个20%， 嗯， 而是根据你这个买房人实际的损失的情况。 卖房人不也说了吗？那我退还这个房屋的一个房款可以退还给你，但是我现在手里没钱，你得让我再去筹措。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他一时他也凑不了这么多钱还给这个买房人。 嗯，是，这个确实是他客观实际当中的一个事儿，但是法院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要看到法律规定，不能主要依据你的这个实际给付的能力去判。 那么至于这起案件最后生效了之后， 嗯， 啊，怎么来执行的问题，可能就得由执行庭来具体负责了。 啊， 这是这起案件啊，嗯，这起案件的确哈，啊，我们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倒是并不常能够遇到像这种情况， 嗯， 是吧？ 对，确实比较少见。 嗯，比较少见的确啊。嗯， 扑朔迷离的案件， 此时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这就往他腿上的沙发上往那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第二个案子呢，出现在这个买卖双方的这个，主要是买方的购房资格。他这个是签约之时啊，买房人是约定另行出售自己名下的房屋，这样他就获得了购房资格。然后这个获得购房资格之后呢，然后是也用他卖房的房款用于支付本案涉案的这个买卖的房款。但之后呢，他自己名下的房屋一直没有出售，导致他的这个购房资格一直没有满足条件， 哦，嗯， 然后致使双方合同解除。 明白，就是说， 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个买房人啊，他名下只能有一套房， 那他必须得把他原来这个房子给卖了，他才能有再买新房的资格，是这意思吗？ 对，按照北京市现在的限购政策，一个北京市的这个家庭的话是名下两套的， 两套， 个人的话是只有一套。 一套，对对对对，没错。 是。 好，那您把这个案情具体跟大家说一说啊。 嗯，行。他这个呢，也是2017年8月份双方是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 嗯。 然后也是海淀区某处的一个房屋，总房价款是437万元，然后约定呢是。买房人公积金贷款120，其余的全是首付款。然后后来呢，买房人呢向卖房人支付了定金30万元。后来呢，根据这个庭审当中啊，这个买房人的这个陈述，就说上述双方合同签订的时候，因北京市房屋限购政策的影响，当时他并没有购买房屋的资格。他考虑呢，就是在合同签订之后，在短时间内啊，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屋出售，以获得这个购房资格，以便之后能顺利的进行网签。 哦， 同时呢，用这个售房款支付本案房屋买卖的首付款。 这个买房人他名下原来有这么一套房子，按照咱们北京市的规定，就是说他把这套给卖了以后，是不是真的卖了之后他就有这个资格，然后才能再买这么一套新的？ 如果他卖了之后呢，就是接下来房屋买卖流程就是要进行房屋的核验及买卖双方购房资质，主要是买方购房资质的核验，要在房管局进行。房管局如果说是系统当中会查的，会查他名下有没有其他房屋，或者家庭有没有其他房屋，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那就是提示你这个购房资格是有的。 那您继续说哈，他想法是很好的，是吧？我先卖了再买。 对。然后但是之后呢，因为他自己名下的这个房屋这个出售的价格不合适，然后他就一直没有将自己名下的房屋出售，然后也没有腾出来这个购房的指标。然后之后呢，因为他这个购房资质没有通过呢，就本案的涉案买卖呢就没法进行网签。 啊，对呀， 是。然后之后呢，他在交了30万定金之后，其余的首付款也就没有再交。卖房人呢，向这个本案的买房人送达了这个履行合同义务催告书，说比如说按照合同约定，双方应该什么时候办理网签，你应该什么时候支付下一步的购房款。 对。 但是这个买方呢没有回复，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卖房人然后又向这个买房人发送了一个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告知书， 就是我不卖给你了。 对，鉴于你这个一直没有购房资质，双方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要求解除合同。然后 要求解除合同，买房人怎么说呀？ 买房人他没有回复，而是选择了向法院起诉。 哦，他是原告啊。 对，他是原告。 哦，不是这个卖房人起诉到法院说我解就解除合同不想卖了，是吗？ 哦，没有。 买房人作为原告告到法院要求什么呢？ 他现在啊，他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要求这个卖方呢退还这个30万元的定金。 因为他可能也意识到说我这个房子买不了了。 是，他也意识到这个合同没法继续履行了， 是， 但是他诉的是合同无效。 哦，合同无效。那么那合同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呀？ 买方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是他不具备购房资格。那个无购房资格呢，但是他又签订了买卖合同，违反了社会的公共利益。然后他又主张呢，这个就是买卖的房屋周边啊有一个规划，说是要建一个垃圾的收集站，会影响他房屋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和物业升值的空间，导致与他购买房屋的目的不一致，导致他的购房目的不能实现，这是他的理由。 那咱们法院最后怎么处理的呢？这个到底合同是不是有效的呀？ 法院认为啊，那个买房人上述几点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都不能成立。首先呢，他说的这个违反公共利益的这个确实不存在这个事儿。这个合同呢是他们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应该是有效的。 但是的确买房人没有购房资格呀。 是，但没购房资格之前他合同是可以签的。是否有购房资格呢，是影响到他之后合同履行。 明白，就是说没有购房资格一样可以签合同，但是后面履行就有问题了。那不对，那买房人还得是他是违约方啊。 对对，他是违约方，所以他还有一项诉请是要求退还定金。 对，那能不能退呢？ 啊，最终法院没有支持他。 为什么呢？ 这个一是这个卖方啊，他不同意这个支付定金，他主张你这个买房人构成了违约。然后你这个30万是定金，在你违约的时候，其他守约方可以选择这个定金罚则，或者是违约金条款，来主张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权利。然后本案当中呢， 就是这个出卖方就选择适用了这个定金法则， 嗯， 就是你交付的定金因为你的违约，然后你就无权要求退还定金， 哦， 是这样去适用的，嗯。 那后来真的是定金就法院没有判决退还是吗？还是退还了一部分？ 没有退还， 一点没退还。 对，法则就是， 嗯， 那就是定金是多少， 嗯， 就是适用多少，它没有一个这种调整的这种余地。 结果您看，在这起案件当中，买房人本来是想的很好哈， 嗯， 啊，结果能想到能够换一个大房子或者换个新房子怎么样，然后结果现在可好，房子没有卖出去，买也没有买成，定金还搭出去了，然后还退不回来。 啊， 哎，这里面这个案子，您说说，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哈，您觉得主要的， 嗯， 是在哪儿？到底是哪头的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去年2017年三月份，北京市出了新的限购政策之后，确实影响了北京的房价。 啊， 然后他签合同的时候，有可能想的是，自己名下的房屋，比如可以自己一个可以接受的心理价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售。但是后来因为受这个市场行情的影响，然后他发现比如说这个自己要求的那个市场价位并没有买方过来跟他签约， 嗯， 导致他这个房屋没有卖出去， 就是他要求的市场价位太高了， 对， 然后就导致房子没卖出去， 是，嗯，然后他又不同意比如说把自己的房子降价或什么的， 他会觉得亏， 对， 哦， 觉得亏了， 所以就引发了这一系列的纠纷哈， 对， 所以这里还跟大家说一下，有时候不要冒这个险哈。暂时现在您是单身人士个人，那么您名下已经有一套房了，那您还想这个以小换大也好，以旧换新也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您的这个房子没有卖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说啊，我一定会卖出去，先把这房屋买卖合同给签了，这时候是有很大风险的。 对 对，万一没卖出去怎么办？ 是 啊，您是要承担违约风险的。 对对 啊，所以这点一定要考虑清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胡喜辉法官呢，跟大家讲了这个房屋买卖当中的奇葩事儿当中的两件。那么一个呢是房屋性质是商品房，但是土地性质却是划拨，那房本登记处是空白，这又该怎么办呢？第二起案件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种连环买房哈，必须要先把自己的名下的这个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才有钱付房款。但是如果自己名下的房子一旦没有卖出去，这个房款就付不了了，就面临这个违约的问题，那又应该如何来处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胡法官跟大家讲的两起案件。那除此之外，在房屋买卖当中的奇葩事儿里面，还有什么样的奇葩事儿会出现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胡喜辉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